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82集，备胎也行四。因为穆成允的话，出单位的时候，温以凡下意识地往四周扫了一眼，毕竟他见过这种闹事的情况，内心总有点不安。大致回想了一下自己这段时间做的报道，他完全没有跟当事人闹过不快的印象，基本上都是和平交流，近期也没有做过什么揭发类的新闻呢。这个时间上岸的人流依然不少，再加上附近就是堕落街，此时街道上热闹喧嚣，路灯大片覆盖，在这黑夜里世界依然明亮如昼。温以凡那点担忧也因此消散，他愣得身子发僵，把下巴缩进围巾里，直接拦了一辆车。前妃婚礼订的酒楼就在上安附近，开车过去最多十分钟。坐上车后，温以凡先给桑延发了一条微信消息，想到一会儿可能要见不少他那边的朋友，他思考了一下，从包里拿出口红，浅浅地补了一个妆。温以凡盯着窗外，思绪渐渐飘逸，又想起了穆成允复述的那些桑延毕业典礼的事情。从前一直不太敢回想，也不曾跟桑延提过这些，但现在跟他的关系越近，他越发的患得患失，总是担心他们现在的关系总有一天会因为从前的事情受到影响。穆成允说，他们那天好像是提了哪个学长给人当了几年的备胎还是什么的，然后桑学长就说话了。一瞬间，时间飞速前移，回到了那个闷热而暗沉的令人透不过气的暑假。少年站在他身前，细密的雨水砸到他的睫毛上，汇聚成豆大的水珠，而后坠落。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，声音很轻，你为什么报了一大？温以凡已经不太记得当时的心情了，只记得自己是想不到合适的理由，平静地回了一句，我跟别人约好了。桑延看着他，问他，那我呢？良久，桑延眼眸垂下，里头似乎没有掺杂半点温度，他头一回用称呼将两人的距离拉开，一字一顿地问道，温以凡，我是你的备胎吗？记忆被一阵鸣笛声打断，前头的司机似是气急，立刻刹车把车窗摇了下来，冲外头吼了一句， 傻叉吧，会不会开车？ 温以凡身子顺势前倾，回过神向外望去，就见一辆跑车像没有长眼睛一样极为嚣张跋扈地从旁边擦过，险些就与他们撞上。骂完后，司机又憋屈着发动了车子。温以凡心有余悸道， 师傅，怎么回事？ 吓着你了吧，姑娘。 温以凡长得好看，说话又温温柔柔，司机的火气明显因为他消了几分。 上岸这边就是这样，一堆二世祖喝完酒就在这儿酒驾飙车，都没人管。 这事儿温以凡倒是知道，组内已经因为这类事情出了好几次报道了，但他这会儿的注意力被酒驾这两个字吸引了。温以凡的神色稍愣，顷刻间想起了情人节的那个凌晨，到现场后跟酒驾的车新德碰上面的事情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因此知道自己在南无电视台上班。温以凡又想起了穆成允的形容，40多岁的中年男人。 他也不太确定这个猜测，唇线渐渐的拉直。到地点后，温以凡付钱下了车，还没拿出手机，他就注意到桑延站在酒楼门口的位置。他站姿懒散，身材高大清瘦，穿了一身不太耐寒的正装。此时他指尖夹着根烟，神色倦倦的。温以凡走到他面前：“你怎么在这抽烟？”闻言，桑延低头看他，他的身上带着浓重的酒气，也不知道是喝了多少，眉眼却清明，看不出半点醉态。你不冷吗？温以凡碰了碰他的手，温声道：“我们进去吧，你这衣服看着一点都不抗冻。”桑延应了一声，把烟掐灭在旁边的垃圾桶上。龙，你给我捂捂。你喝了很多吗？温以凡观察着他的模样，握住他的手，塞进自己外套的口袋里。你不是说没有当伴郎吗？怎么还给你灌酒啊？有对象的都得被灌。桑延盯着他的脸，悠悠地说道。温以凡眨眼，琢磨了一下这个逻辑。那我是不是也得被灌啊？ 当然。不过呢…… 桑延扯着温以凡往里走。啊？ 你对象已经把你那份解决了。 桑延唇角轻勾，指腹在温以凡的手背上轻蹭，心情看上去很不错。温以凡被桑延带到他坐的那一桌，这一桌基本都是钱飞的死党，全都互相认识。见到被桑延牵着出现的温以凡，一群原本吵吵闹闹的大老爷们儿顿时消了音。注意到其他人投过来的目光，温以凡有点不自在。最先打破寂静的仍然是苏浩安。 我去，桑延，你对象是温以凡啊？ 怎么？ 桑延抬眼，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疯狂想泡你的姑娘？嚯，这种话你都说得出来？ 苏浩安服了，觉得自己果然不能听信桑延吹牛。温以凡下意识地看向桑延，苏浩安又对着温以凡说道：“ 温以凡，你能不能说句话打打这个狗的脸啊？我真的是看不惯他这副嚣张到令人作呕的嘴脸。” 啊？但我确实，不过也不是泡。 温以凡没有觉得这话有什么问题，迟疑地回道。温以凡觉得泡这个字听着不太诚恳，于是他接着说道：“ 不是泡，是追。” 这话一出，酒席上又陷入了沉默。桑延没有出声，只是沉默地把玩着温以凡的手，神色悠哉至极。他偏过头，盯着温以凡认认真真解释的表情，忽地低下头笑了几声。苏浩安有点无语。 哼，你可太给桑爷面子了啊。 在场似乎没有一个人相信温以凡的话。温以凡也没有太注意他们的反应，只是不自觉地往四周观察了一圈。瞥见坐在桑延旁边的人，他很快就认出也是桑延的大学室友，叫陈俊文。陈俊文恰好开了口，语气极其八卦：“ 所以，苏浩安，你满世界说的那个桑延高中的时候死活追不到的女生，就是……” 对。 还好意思搁这吹牛说人姑娘追他呢。 苏浩安就一标准的损友，叹了口气说道。温以凡有些纳闷，凑到桑延耳边问道：“ 你要不要解释解释？”“ 解释什么？” 桑延瞥他。温以凡反倒很关心桑延的面子问题， 说：“你真不是在吹牛啊？” 陈俊文又接话了。 所以桑爷，你大学因为这才不处对象啊？这你就想太多了啊！桑爷就只是单纯的找不到对象，好吧？那狗脾气谁能忍啊？你说你能忍吗？得性子多好的人才能跟他过一辈子。 苏浩安嚷嚷道。陈俊文喝了口酒，说道：“ 实不相瞒，刚刚桑爷问我段嘉许帅不帅的时候，我真的以为他看上段嘉许了。” 又是这绯闻对象，温以凡下意识地听着陈俊文的话。 我服了呀，后来还说什么？哦，那我跟段嘉许谁更帅点儿？ 陈俊文模仿着桑岩的语气，慢悠悠地说道。啊！温以凡立刻看向桑岩，对上了他居高临下而又意味深长的目光，像是姗姗来迟的想跟温以凡翻个旧账。这回温以凡不打算浑水摸鱼了，他抿了抿唇，思考了一下，凑到耳边给桑岩顺毛：“我投你一票。”“ 不用，我从不强人所难。” 桑岩还端着，似乎是不接受这么敷衍的解决方式，语气也是轻飘飘的。温以凡有点想笑：“没有，我是真心实意的。”“ 哦，是吗？” 桑岩哦了一声，不然的话我也不至于这么疯狂地追求你啊。温以凡顿了一下，重提刚刚苏浩安的话。婚宴即将结束，桑岩被几个老朋友拉着去另一桌聊天，温以凡不认识那些人，就没有过去，只留在原来那桌等着他回来。他低头玩着手机，听到附近的陈俊文跟旁边的男人在聊天。陈俊文感叹着：“ 我倒也没有想过，老秦居然是我们当中最早结婚的。我记得毕业散伙那顿，他还哭诉了一下自己大学的时候给人当了多久的备胎。” 另一人就笑道：“ 哼，是啊，这也毕业好几年了。” 陈俊文乐了：“ 是啊，我记得桑爷那会儿喝醉了，不知道把我认成谁了，说了句啥来着？” 温以凡下意识地看了过去，他还没有听清陈俊文接下来的话，苏浩安突然起身，喝高了似的朝温以凡敬了一杯酒。“ 哎，温以凡，为了庆祝你跟我的好兄弟桑岩成了一对，来，咱喝杯酒。” 温以凡收回目光，想起了桑岩说的有对象的都得被灌，他笑了笑，抱着这样的心情喝酒倒也舒畅，顺从地接过酒喝了下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